杂绿为我额，努一脸淡，身边淡淡淡淡，爱门兰独立远，门的杀死的满大，爱家是哪里呀？杀大的白马银，那是个大拉翻别根，那边穷来有的吗？努马拉吉巴，我说的马帮阿拉。晒干的原野，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shabda 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 ya adina gila Akhar tu de lawhalin na fatali Fasi wala hulila Ala hitta ma fi shi hitba yifr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ا بسي يا دوسا وبعيك يا نوسا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ا وبعيك يا نوسا بسبوسا بسبوسا وبعيك يا نوسا بسبوسا بسبوسا وبعيك يا نوسا 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

Oh,

是抬举我的山，你是臣服我的海，你是养育我的世界，我一辈子把你揣在怀，心我父老的手，心对心敞开，说着乡亲的话，情与情可拍。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下去。